多联络，多接洽。 让雅乐一人憔悴，我举杯尘埃是非，怨自觉，几番轮回。你锁眉，哭红颜换不回。纵然今世已经成灰，我爱不变。繁华如山，千冬流水，我只取一瓢爱了解。